场他们选手很久了，大概有13到15年，90几年就开始。 2003成立选手队。 对，他们那时候是刚开始是社区选手队，警政署那边的。嗯。后来就跟那个现在的林业保育署做申请计划。 我们那时候有点像是就是，以前可能那时候都是大人开始在我们上去，啊，我们自己熟悉以后，我们就自己请了这种去。哦。啊，我们有时候会从这里上去，然后从太阳那里下来，要不然就是从太阳那边请，然后从丽家下。以前路况比较好，但是现在大部分走都从乡村人他们巡守，大部分也都从太阳那边上去啊，然后从这边下，因为这边的路况真的不是，因为从太阳那边下来的时候很多分岔路，你不熟的话，你很容易走到人家的那个槟榔园，而且那个槟榔园都蛮陡，你开那个一般轿车容易掉价，骑摩托车还好，是开车的话不建议开轿车那种，你开吉普车是最。铁闸门在更后面，我们都到那个货柜屋、那个长尾尖厨那里， 所以比较少再走进去的。 比较少，因为其实更里面一点的话，很多游客去啊，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会去那里，因为其实摩托车后面也不好骑，因为它那个，大概到中下午会就是常常下。 哦，对。 对。 而且它现在有 很潮湿啊。 铁闸门有钥匙的 地方。对啊，村长那边才有钥匙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但是他旁边有那个就是人可以通行的路。最应该说是最大事件吧，那时候100年104年，因为那个是他离道路没有很远，他离那个上面的产业道路没有很远。就直切这样下去，然后他砍的都快了，而且他那个附近其实蛮多牛的，可是现在比较少了，因为村长他买就是，但是还是陆陆续续有。 应该说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吧，过年前后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就要赚钱了。 不会，不是，那个外面，很温泉那边哪里的，或者是可能别的县市的来这边偷吃。对啊， 你自己没有？ 当然是没有啊，因为通常他们那个有些都有带枪的。本来我们的传统生活空间就在这个上面。 那跟部落传统文化有冲突，比如说需要拿木头，日常生活需要拿木头的时候。 嗯，看你在哪里拿。如果是在博尔林班地里面的话，当然是要跟林务局申请，就在现在的林业保育署申请。但是现在的政策都蛮友善的，就是你写计划，基本上政府会就是辅导你。他们猎人团体自己讨论，他们今年总共数量要达多少？我们的是没有成立啦，像有些族群的人成立了，像海端乡现在那边几个不同族都有成立猎人协会，就是他们会，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可能可以彼此约束。